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个著名的经济才女叶檀从上海来了，著名的和尚啊文道从香港来了，咱们这是总算是过完年了，是吧？咱们就可以不用再找风水师讲什么相冲不相冲，哎，我现在要找一个对冲的，对冲的。最近啊，盛世威严，我得给大家展望一下今年，看看啊，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经理叫吉姆查诺斯说，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，而城镇化带来的增长潜力远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充分。中国飙涨的房地产市场是靠投机性资金撑起来的泡沫，相当于1000个以上的迪拜。哎呦，这叶老师啊，我可不光听这个吉姆扎诺斯这么说呀，那个大鳄索罗斯 也这么说。 2009年10月，索罗斯对中国经济表现乐观呢，最近修改了他的评价，说我现在对中国经济啊要做很谨慎的这个评估。你看他讲啊，经济过热，通胀正在中国蔓延。他索罗斯说啊，经济降温需要的时间越长，硬着陆的风险就越大。 没错。 这两个人啊其实都比较特殊的。吉姆查诺斯他是有名的做空的，他就什么时候下跌 也没办法说好坏，但以我们向来立场就说这个叫坏蛋， 对， 跟索罗斯一样， 别人亏钱了他就能赚钱。 对， 说白了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就是说如果是他房价大跌的话，那么他是能赚钱。为什么？他已经先买空了中国的经济了，比如说什么建材啦，什么水泥啦，那些公司他先全都卖空，然后等到这边房价一下跌他就能赚大钱。 没错， 就是这次2009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有几个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赚了大钱，他是其中一个。 对， 还有那个索罗斯也是， 索罗斯也是， 就是做英镑的时候，英镑稀里哗啦大跌，他要加入欧元区嘛，加不进去，当时英镑大跌啊，索罗斯赚大钱，由此成名，江湖有名。 看来他们这话比风水师的也权威不了多少，是吧？哎，但是真的房子现在到底怎么样啊？这个你知道，年前我参加一个什么他们房地产的聚会啊，当时这个任志强还估计说这个今年啊微涨，说5%。但是最近有个叫牛刀的嘛，牛刀小事，有个叫牛刀的说今年要是这个没有5%的这个涨，任志强请你以后闭嘴。他是什么意思啊？ 其实房地产是这样子的，就一般来说啊，房地产要么大涨要么大跌，就是它是没有说微涨微跌的，除非政府调控。你想想看一下你们香港那边啊，就是它涨的时候是不是狂涨，大家都去买啊，就是炒楼花呀，就是拿着现金背着麻袋就去买了，那时候是狂涨。但是要跌的时候啊，止也止不住，像冰山垮台那个融化一样。 哎呦，那还真是。 就是你看那个东亚洲金融危机之后，香港就一泻千里。 对。 就止不住了。 直线的往下降的那时候，所以香港就发明一个新名词，我觉得最好玩，叫负资产。 富翁。 对。负资产，你想想看这名词多怪，负资产其实就是欠债嘛，就是没资产。 对啊， 他要说成是负资产，这表示出一个什么概念？就他们过去太习惯了有资产，太习惯了买楼，然后楼换楼，所谓上车，然后是换快车道。然后当时我非常记得97前的香港人对楼的那个看法是，好像概念里面从来没想过楼市是会跌的，就每个人觉得楼市是一个只会往前冲、只会涨的东西， 把钱存在楼上最踏实， 对，就习惯了这个叫资产， 没错。98年啊，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化以来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小跌大涨，全是涨的。所以现在国内的人，他现在就是感觉就是，我只要买房子就是保险的。所以我刚才在说一个笑话，以后就难说了，他要跌起来就可以跌得你血肉无归。就是， 没错， 我认识一个画家，他是这样子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投资，但他画又比较值钱，对吧？他就卖几幅画买个房子，卖几幅画买个房子，现在手上全是房子，已经有7、8套房子了。然后等到有一天啊，你现在看着他是亿万富翁啊，等到有一天跌下来，他就变成千万富翁了。再跌下去，像东亚金融危机一样，他就百万富翁了，没钱了。 对， 有可能的。 没错，我见过很多在香港， 是这样， 就很多人真的是原来是。就是赚了钱，比如说企业，我记得香港97前就一堆人，就本来自己有个生意的，比如说开连锁餐馆，但是这个赚了钱全部拿去炒楼，结果金融风暴一来之后啊，他就连带他所有餐馆都要关门， 结果最后有一个香港很有名的一个餐馆老板开了三十多家餐厅，最后回到什么地方工厂去，在街上卖三明治。 哎呦，那你们现在说的就让我这个外行啊就无所适从了。 嗯， 你知道我最近也是听到有些评论就讲啊，那不知道是不是恐怖论啊， 嗯， 说这2010年就像你说的也有可能崩盘，说中国人民要准备迎接财富大幅度缩水，你要投资黄金，2010年黄金会跌，会贬值30%，然后说你要投资房子又怎么样，房子就像你说的也会嘁哩喀嚓，说是处于，会不会说现在国家调控这个房市啊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关节点上，他们说当年董建华说了一个什么85000套还是公屋 85000， 就夸这个楼市就垮了，说是当年日本也是一个叫土地融资限令发了这么一个政策，一下子房价跌了80%，你想这咱不完蛋了吗？ 不会完蛋。我们永远说狼来了，狼来，狼来。我相信今年狼还是没有来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们就我年中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有很多朋友，大家在一起聊天，然后聊的时候就聊房产，然后很多人在后悔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什么什么时候就想买海南的房地产，或者某某开发商跟我说海南的房地产好，当时只有10000块钱，但是现在已经30000块钱，大家都在后悔，都表示没赚到钱，这个痛心疾首。” 没错，你看现在春节过了，春节的时候三亚的那个酒店的房价20000块钱、30000块钱一晚上，现在呱嗒跌到1000元这条线上。 对。 他本来就只值这点钱，就是 没错。 海南的房地产是比较，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呢，是因为人性还贪，只要是货币不下来，货币发行量它还维持，那个泡沫就下不来。 嗯， 因为他现在货币太多了，大家手上拿着钱买什么呢？买什么都觉得不保险。 嗯， 然后想想，哎呀，还是买房地产吧。 嗯， 就没有办法，就是你像海南啊，当时。如果真的是泡沫要下来的话，很简单啊，就是禁止投资啊。 嗯， 你每个人有2套房、3套房的，然后或者征物业税，你北京人在海南再买2套房子，我就征税征死你，那么一下子咔嚓一下就下来了，这很简单的。 但是问题是，这也是海南岛本身，就海南省本身，他也想啊。他当然不会想这样子来限制啊，对不对？ 对啊，文道，你这个就说到关键点了。所以真正想炒高房价的，我说是地方政府。 没错， 你说海南地方政府这个炒高房价，那个房价疯涨，已经涨了，疯涨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就土地这一块就暂时停止了，然后房价就狂涨，然后他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海南当地的报纸发舆论，就说海南的地价卖贱了，没有给海南人民带来福利 啊。 然后接着他们政府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各个地方的土地储备中心就成立了，就相当于我这个土地公司就成立了，你所有买土地的人都要从我这儿经手。 嗯， 然后我土地就可以调控啊，我今天卖200亩，明天卖500亩，全是我这儿政府来控制的，所以我想卖多高价就卖多高价，你就管不了我。 我觉得你举海南这个例子，叶檀举这个例子，我觉得太好了。你就别讲别的，你就先讲机场。他那个机场就随便一个地方城市的那种，是那种很破的那种机场，你跟普吉岛那种真的不像马尔代夫那种你都比不上，就是你这样的一个配套设施，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按照他春节这个旅游炒高这价钱，真是不如去马尔代夫， 真的是不如去马尔代夫，这价钱是能去马尔代夫的。所以同样的，你现在有办法，你不如好好的整治一下旅游资源，都规划一下都市，整治一下市容。 我过年去西贡去了一周，才花了10000块钱左右。 啊， 就是 就很好了， 很好了， 很好了。 但是你如果到海南去，我带上我父母的话，根本就你想想看，一个晚上 差不多 10000块钱、那我怎么供得起呢？就是。还有一个就是海南那个地方，我当初曾经写过，我说海南这地方这样是有问题的，结果很多人就驳斥我，我相信是爱海南心切的那帮人就驳斥我说，叶檀你这么胡说八道，我们海南跟马尔代夫绝对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他说我们海南不光是旅游岛， 我们海南是永恒的，马尔代夫过两年就没了。 对，没错。 咱们先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接着说海南怎么了？ 嗯， 然后他们说，你怎么可以把一个这么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的一个唯一的热带岛，去跟什么 泰国啊，去跟马尔代夫啊这种地方比呢？你说我们中国有钱人有多少？你说世界看好中国的有钱人有多少？ 但是我们有钱人的二奶有多少？ 对， 没错没错， 二爷也很多。 对，这也在女性主义啊，来啊。 然后他们就跑到海南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是在海南定居，跟到马尔代夫不一样。马尔代夫一周背着背包回来了，但是我在海南买房子的人是看好海南未来的发展，所以他一买就买几十年，他是看好一辈子的。嗯，这个就不一样了吗？他说，你看看我们现在海南这个规划已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全球最好的旅游岛，然后全球什么文化娱乐中心，什么什么，我越听着越来越像迪拜。就是那个迪拜那个感觉，他说我们这个海南人完全不一样的，那你听的是不是有点道理啊？ 是不是，当然咱们这个就有些人就会这个回忆起当年这个海南也是热土，后来就夸他楼市也崩盘过吧，能叫崩盘吗？ 崩了， 对吧？崩了吗？就当年那次，你觉得这两个能相比吗？ 啊，这个绝对是可以相提并论的。 对，因为它这是个概念啊。 你看啊，很明显的，我后来这个就是因为有人这么反对，然后我去查了查海南当地的这些资料，海南人穷啊，日子真不好过，他们的人均收入是全国偏低的。 对。 然后农民就1000多，这个他根本买不起这个房子，所以海南的这个房地产再高，跟海南人是没有关系的。 没错，当年你知道我们就有下海南，大学毕业，我们1989年大学毕业， 那是流行。 我的大学同学现在还在海南呢，他这现在他气坏了，他说我在海南大小也算个白领啊，现在这房子涨，我自个儿都买不起。 没错，有点像这个印尼巴厘岛也是，当地人是买不起现在新盖那些房子，因为现在也是很多人流行去巴厘岛建豪宅嘛，然后买别墅，而且还是那个 Bantry 月荣庄他们去管理的嘛，那些豪宅都是。嗯。可是问题是，我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，就是你同样拿着一笔钱，你今天去海南岛买房子，你其实也可以去巴厘岛买房子。 对。 我为什么要去海南岛不去巴厘岛呢？ 哎，但是这个，因为我还春节前我还看我们那个吴小莉采访那个海南省的领导，那家很拉风啊，跟海南省省长啊还是书记啊坐着游艇在海上采访，对吧？那个省长说了， 那感觉很好， 说感觉很好，说当年的那个局面，什么就是十几年前吧，海南那个楼市崩盘，说绝对不会再重演。不光是这个省长这么说呀，我也听一些房地产这个所谓大亨，他也讲说这次海南的这个房地产啊，他们叫发展旅游地产业，说是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在支持。这不由得就让我想起咱们开头说的这个吉姆查诺斯啊，说中国他那意思相当于1000个以上的迪拜，中国现在的房地产。可是实际上中国人老说什么这个农村人口进城市，中国城镇化，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城镇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需求那么大，也就是说他也是这意思，没有那么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。那么对这个所谓需求的支撑你怎么看？ 他是这样子的，你比如说海南啊，说实话，如果他真的文化娱乐业设施建设成全球一流的，如果说他真的旅游业是全球一流的，他有可能吸引一些人去常住，比如说干旅游业的、干娱乐业的，这些人都会去常住，甚至一些文体明星，然后他看着那边好，对不对？就像到拉斯维加斯一样，他就去常住。问题是你这个才是一张白纸，一张蓝图啊，你就拿着这张白纸去卖这个黄金价了，这不叫泡沫，叫什么？它完全没有建成的， 没错。就是说，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，比如说你今天去澳门，去拉斯维加斯，那个东西在这儿，它已经在了。像澳门，澳门其实也有很大问题，它是单一的经济，但是问题是，比如说它做旅游城市，它起码赌场向来都有，它拿了世界文化遗产， 还没开、啊， 对不对？你海南现在有什么呢？这个你有海滩，但这个并不特殊啊。你有的东西都只是在规划，在说，这就是等于是拿一个概念出去来做东西嘛。这个东西最危险了。 那个陶东写过，就是做投行的那个写过一篇文章，他说我在海南买个别墅，然后这个窗子一打开，邻居就能握手的，我还不如到这个西班牙海滨去买更便宜的别墅，而且是无限大的海滩，就我一个人独享，产权还是永久的，我为什么要到海南来买个别墅？ 哎，你们俩这是鼓励我国人的钱往外国去投资啊？ 不是，我恰恰相反，我觉得今天中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哪？就像叶檀刚才讲，海南当地人是穷得很， 这说明什么？其实像刚才你说的这些坏蛋啊，他那个话也不是毫无道理的。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中国城镇化撑不撑得起今天中国的这个房产局面呢？为什么他认为撑不起啊？我觉得有个道理是在哪？就中国今天有某种程度的二元经济。所谓二元经济是什么？就表面上我们一片盛世，房产越来越好，股市也很好，什么都很好。可是现在不是很多调查都指出我们贫富差距很严重，财富是集中在那些 20% 的人手里。而且现在好玩的是有钱人其实数量还增加了嘛，这有钱百万富翁的数量不是增加了吗？但另一方面的人他们怎么生活呢？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前阵子我在网上，我们有一些台湾的学者朋友跟我们谈一个问题，他说很好奇，他说为什么到了中国，他去大城市像北京上海，去沃尔玛，去家乐福，他是看那个东西的标价，以台湾人的标准来讲啊，都觉得这个价钱啊不是太便宜。就当然他这种商店仍然是平民化中产阶级商店，全世界的沃尔玛都是标榜便宜的嘛。可是问题是他就看数字啊，这些台湾人看数字，中国很多老百姓根本负担不起沃尔玛的物价的。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人是这些东西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中国真正底层的百姓是绝对不会去沃尔玛买东西，他们拿着很少的薪水收入，但是他们有底层经济，所谓的生计经济嘛。这有些经济学家讲，就是比如说我一家我做个什么东西，真的有时候是以物易物的，那是一个非常底层的维生方法，就等于跟第三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。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存在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一方面有一些贫似非洲的这些生计经济，另一方面就有上海北京这些东西。那么这是个二元经济。这二元经济什么概念呢？就他们之间是互不相干的，就下头这上头那些人赚了钱不会买下头这些人做的东西，这个 trickle down 这个下渗效应是很弱很弱，下头的人干什么也跟上头人没什么关系的。所以这等于海南岛也是一样，你下头很多人其实很穷，这些来买房子的人跟他们是没关系的。 是是是， 现在而且中产阶级啊就觉得安全感很差。你如果北京上海街头看一看，大家都是百万富翁，为什么？你只要有一套房子你就是百万富翁，对不对？跟以前完全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大家仍然觉得很紧张很害怕，一不小心就滑到穷人堆里去了。 真是 对吧？你不能生病，然后你的孩子不能怎么样，就是不能让你操心，然后家里人不能有任何一点问题，你的工作还必须时刻维持，要不然的话你这每个月供着五六千的话，你真的是生不起病。这就是穷人堆，很容易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，我特别赞成文道说的，就是两极分化的问题。你像这个生计经济，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就是这个就是糊口的这些经济， 仅靠糊口。 你说我们，你不要说海南了，海南比浙江穷吧？我的亲戚在浙江乡下，他们去年造了房子，一幢房子有大概造一幢房子也就10万块钱不到。 哦， 你说说看，他自己买水泥造房子，因为他是宅基地嘛，不用付钱。那么他10万块钱的房子，他怎么会想得到要到城里去买什么？几千万的房子或者上百万他也不会买，对他来说这一辈子都是无可企及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说中国城镇化，所以中国人有很强的消费力，中国农村的人会到城市来接盘，胡说八道。这些农村的人，一般的农村群体对城市来说就是无效消费群体， 对， 他根本买不起你那个城市的房子，他也这辈子也不会做梦说我到城市买个房子，不可能的。 就等于像城市，我们这么多年讲，如果你讲城镇化，农民进城消费就变成市民，你就看中国民工吧，这么多年来北京市，光北京市有多少民工？你说这些民工啊，坦白讲我不是在骂他们，我是在说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，这些民工他在北京为北京市带来了什么样的消费需求？ 对， 他没有那个消费力， 没错， 也所以他们很惨，就是完全排除在外面。 大楼永远没有他们的份儿，他们只能爬到上面跳下来的份儿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们编辑在网上还看一个，说是几个人吃饭，其中有一个是税务部门工作的一个朋友，说酒后吐真言，喝醉了，谁知道他说的什么？说呀，赶紧把房子卖了，在北京啊，说赶紧把房子卖了，为什么呢？说要开征物业税， 说是啊，这个开征物业税怎么开征，就是自己去申报缴纳，你当然你只要房子没卖你可以一直拖着，但拖着没关系，拖着什么时候你房子转手的时候，这一下子物业税连滞纳金一起收你的。说是你这个房子要是涨然后再跌，它是按照你涨的那个盈利的那个高点收物业税，到时候光这个转让的这个物业税，就连你这房子你破产你都还不上。嗯，这说法有道理。 美国现在也是啊，很多人就这个房子都要还出去给银行或者什么，都是这个原因。 物业税有道理的。嗯，也就是说你很多人是买得起房子养不起房子。 对， 因为他每年要交税，而且他的税率是根据你市场的价格变动的。比如说你看今年房价涨得高吧，很高，然后呢你想套现了，结果这时候你就会发觉你要交的物业税很多，你是持有的话要交物业税，你套现的话也要交更多的这个财产税， 出租好像也要交10%几的， 要交啊。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拿在手里的不是财富啊，是烫手的山芋啊。 那我还开征物业税吗今年？ 今年要看市场的情况，我觉得今年未必会开征。你看啊，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稳定，因为他就担心整个的房地产急剧下落，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就完蛋。他今年就是两方面，一块就是保障性住房50%，现在上海北京都明确50%的土地保障性住房给你，另外一块你爱涨多高涨多高，他根本就不管你。